剑桥大学一个实验室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美容巧克力耶，据说这个巧克力呢可以延缓皮肤自然老化，减少皱纹，还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年轻。测试的时候呢，50到60岁的测试者呢连续4周的时间每天吃这一款巧克力，他们的肌肤年龄恢复到了20到30岁，感觉可以每年都可以省下一大笔护肤的费用。不过问题来了，这一款美容巧克力到底贵不贵啊？ 天度调高，后再牵手，你

闪闪发光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觉得经典的定义就是能让人值得一遍一遍重新去听的音乐，或者重新去翻阅的书。我认为最经典的歌呢，就是周星驰的那个《大话西游》的《一生所爱》吧，每次听来都感觉特别深刻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我觉得经典就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传承很久很久的一个东西吧，我觉得这就是经典。动力火车的《当》应该算是经典的序幕吧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对于舒慧来说呢，一天不只吃三餐，可能吃五六餐，别人早餐可能就一点点，他早餐呢就是满汉全席啊。我觉得应该要感激吃太多会变胖这件事情，因为如果我们吃很多都不会胖，那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吃破产了吧。感谢贫穷限制了我们的肥胖。好了，时间到这里呢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。节目之外呢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微博群龙虾团，欢迎加入我们的早起联盟，一起来尬聊一下。进群的时候别忘了备注一下九六九，不然群管可能以为你是来卖广告的，就不放你进来了。我们微博相见喽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下期节目见。 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决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的愿望，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Baby， 你就是我的。 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九点钟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英席，经典。